提醒您，现在时间12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59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8。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2月16号，涿州电视台记者从市物价局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座谈会上获悉，涿州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拟调整为居民用水不低于每立方米0.95元，非居民用水不低于每立方米1.4元。此次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后，对经市民政部门核准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免收。2月9号，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会友万悦城百姓大舞台暨乡村歌王大赛的总决赛暨颁奖晚会在宝兴国际大厦举行，众多普通百姓走上决赛舞台，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近日，保定市召开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暨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部署视频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的专项行动进行总体部署。涿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在联通分会场收听收看。为进一步丰富村民文化娱乐活动，涿州市松林店镇驻村邀请保定市青年梆子剧团来该村进行文艺演出，为村民送上了一场戏曲大餐。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北高官庄村举办第二届群众文化节文艺演出，邀请涿州市河北梆子剧团为村民唱大戏，丰富了村民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本次演出弘扬了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明生活。近日，涿州市威尔第艺术学校举办了教学汇报系列音乐会。近日，涿州市社区志愿者协会来到百尺竿镇百尺竿村慰问贫困户。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讲你唱，我也只能这样。 放音乐的过程和生活的过程很接近，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情绪间游走。另外呢，我觉得放音乐的过程呢，同样和我们自己情绪变化的过程很接近，因为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保持一条直线，而是在呈抛物线的状态向前运转当中。继续来自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 漫长的午夜，有你。 599-599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阳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国一国二汽车要限行怎么办？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最高可享25000元厂家置换补贴以及2年零利率等多重礼遇，小排量车型还可再享购置税优惠，以旧换新就到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现在市面上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挑得我眼花缭乱的，我究竟该怎么选靠谱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呢？ 不用担心，3月4号移民帮北京精品项目说明会特邀资深美国移民专家为您解读一切您关心的美国投资移民问题，名额有限，报名请拨打400-960-1116 400-960-111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岁月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再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得失我睇透，心里从不会强求。 这首歌 呢叫做顺流逆流，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国权的版本。蔡国权的声音之后听到是温暖的梁静茹，多次入围金曲奖，每次都擦肩而过，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轻轻。试探对方是不是喜欢你的一种方式，就是在 KTV 当中点一首情歌的对唱歌曲，然后邀请对方演唱。如果对方接受的话，好像表示有戏；如果对方拒绝呢，似乎就是对你毫无兴趣。这当然是算老套的示爱方式，也是比较收敛的示爱方式。但我想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也许这样的方式还是有人在使用的。继续，王晶放音乐，下面这首歌就来自郭峰和陈洁仪，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

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点点沉重的感觉，就会想说我们到底有多少事情是任由它跟我们错手而去而没有来得及细细去领悟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辛晓琪的经典作品，下面这首歌适合送给所有正在路上的男性朋友，因为这句话对你们来说应该算是一句真理，叫做有些女人不能碰。当然了，对于女生来说反过来也一样是真理，就是有些男人也不能碰。听到的歌来自林志炫加上谢雨舒。 至今我全都没联络，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所有的朋友我一个都不敢联络，怎么能够让你发现我也脆弱。虽然我曾说分手后就不能回头，那我还是无法接受的欺骗我的心。每个自由的时刻我总会想到一个人，就是曾经取笑过我的好朋友。你尽管笑我，下次又是你通过以后，我承认爱真的难以琢磨。你没说错，真的有一些女人不能碰。亲爱的朋友，不是我想你，我们曾经一路上跌跌撞撞一起过，你也说过男人不一定要靠女人的温柔才能够生。从最黑暗中度过，你不必笑我，下次又是你，总有一天会知道那些女人不能碰，会很忧愁，才明白爱真的难以琢磨。亲爱的朋友，永远别忘记，我们曾经一起追逐年少轻狂的梦。患难与共，男人不一定要靠女人的温柔才能够生活。 每一个人都有专属于你的故事，即便是你现在开车在路上，可能你碰到的一个景致或者路边的一个人，都会和你发生一段让你自己都难以想象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否能够成功或者完整，完全取决于故事当中的你或我自己的表现。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咚，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风乱心，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听着琴声。 这首歌的名字和旋律呢，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可以跟着哼上几句，但这个人的名字却没有太多人知道。黄国俊，真爱你的云。继续的徐美静呢，她曾经用她的声音让很多人惊艳了，但是后来呢，她的一系列事件同样也让大家觉得惊讶。这首歌曲呢叫做《你抽的烟》，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人会在 KTV 里点唱她的歌，会怀念说，或者很惋惜的说，她有个多么好的声音，却有一颗多么让人难以捉摸的心。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逃离你身边，选择落脚着陌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 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悟国际家居建材广场。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说再会，别让昨天消失在心扉。 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